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8集。忽地吹熄了烛火，屋里陷入黑暗，扑光而来的一只飞蛾骤然间迷失方向，碰着撞在窗户上，随即发出一阵啪啦啦的扇翅声。 木生，木生。 他哼唧出声，他一怔，借着冷清的月光俯下身去看，他的眼睛还紧紧闭着，眉头已经蹙起来，含糊不清地咕哝道： 你好烦啊。 吹了蜡烛，也不知怎的惹到了他。他的指腹反复摩挲他绵软的脸，声音压得很低。 你叫我什么？ 他不吭声，手腕搭在额头上，似乎睡得迷迷糊糊，懒得睁眼。他又用了几分力，惩罚地捏了捏。林妙妙终于睁眼看他，黑色瞳仁在月色下极亮，满眼都是嫌弃。 烦人精。 今晚是不能好好睡了。将他从床上捞起来，吻在他额头上，旋即抱着他轻声道： 叫子期。 林妙妙一脸懵逼，他抱得更紧，耐心地重复： 叫子期。 林妙妙骤然气笑了，瞪着他： 我叫你爸爸好不好？ 他沉默了两三秒，低眉吻他的脸： 要是你想也可以。 林妙妙将他推开，气急败坏： 我去你的吧。 翌日清晨，林禄山的回信和嫁妆跋山涉水送到长安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三个人，灰衣服的阿义和凌雨表叔表婶，据说是代表女方家来商谈婚事的。这顿饭吃得很尴尬，因为林妙妙对眼前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毫无印象，只得挨着唯一熟悉的阿义，不住地低声询问： 哎，他们是做什么官的？家里几个孩子？孩子多大了？ 阿义看家护院是把好手，但在这种情形下却频频出汗，坐立不安，结结巴巴： 小姐，我这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清楚，我就是个带路的。 林妙妙恨铁不成钢地暗叹一声。林禄山官居要职，脱不开身，又没什么兄弟姐妹，只得从亡妻那边点将，点了两个自告奋勇帮忙的，专程跑来考核准女婿。说是考核，却没有半点考核的自觉，坐在饭桌上喜笑颜开，要多客气有多客气。穆瑶处事一直稳妥，穆生更是进退得宜，三言两语间已经把他的那位便宜表叔哄得不知今夕是何夕了。这个世界，捉妖世家似乎地位超群，即使穆家只剩个空壳，徒有名声在外，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跟他一方官宦家庭不相上下，似乎嫁过去反倒是自己捡了便宜似的。穆瑶如实道： 家父家母已逝，妙妙嫁过来没有长辈照拂，还请多担待。 表婶笑得灿烂如菊： 哎呀，没有公婆需要侍奉那最好了。 他让表叔踩了一脚，急忙改了口： 哦，对不住对不住啊，我的意思是啊，妙妙在家娇养惯了，只怕侍奉不好公婆。 林妙妙也跟着尴尬地笑了几声。穆瑶顿了顿，又谨慎道： 捉妖人常年在外漂泊，居无定所。 表婶又称赞道： 哎呀，妙妙性子野，年龄又小，让她在外面多逛几年就当玩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羡慕呢。 他扭过头亲切地看着穆生，似乎对这位俊俏的准姑爷怎么看怎么喜欢。 再说了， 这不是还有穆公子吗？ 穆生的表现礼貌谦逊，还带了一丝恰到好处的长辈最喜欢的羞涩。 啊，我会护着妙妙的。 哎，你看你看，我就说没问题嘛，老头子。 表叔抚须颔首，掩不住的赞赏。 哎呀，穆公子实属青年才俊啊。 林妙妙干干坐着，像是摆在桌上的端庄花瓶。半晌，她回头低声问阿义， 你路上看见人了吗？这真是咱们家亲戚，没被调包吗？ 阿义嘴里几乎能吞下个鸡蛋。 调包？被谁调包啊？ 林妙妙冷笑一声， 哼，准姑爷。 啊？ 他越发惊骇了。 不，小姐，你讲鬼故事呢？您那是？ 林妙妙长吁一口气，无力地靠在椅子上。 唉，阿义，还有酒吗？给我倒点。 阿义刚伸出手，忽然瞧着他身后，话有些说不利索了。 小姐，这个准姑爷好像在瞪我呀。我…… 他坐立不安半晌，脸色都变了，唰地站了起来。 那个小姐稍坐，我先去行个方便。 哎， 他伸手去拽，阿义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转瞬便不见了人影。他扭过头看穆生，少年嘴角弯着，眸中映着水色。妙妙过来，坐我这边。他不动，表婶竟然戳戳他，脸上带着过来人洞悉一切的笑。 哎呀哈，去呀，这孩子不好意思什么呀。 他提着裙摆，慢吞吞地坐在他身边，甫一坐下，桌下的手便被他扣住，似乎生怕他跑掉一般，直到他要用双手敬酒才不情愿地放开。酒过三巡，表婶试探着问， 妙妙啊，你爹爹脱不开身，他着我问问你，你是想在这里成婚呢，还是回太仓去？按我们的乡俗，隔30天成婚啊。 穆生听在耳中，手指攥紧杯盏，指节微微发白。不回太仓，就在这里吧。他平静应道。表婶和表叔对视一眼。 啊，那也好，那我们留在这里给你操持婚事。 妙妙抬头问道， 表婶，您准备一场婚礼需要多久？ 哟，那这多少也得20-30天吧。嫁衣得定做，那宅子也得有啊，这一来二去的，这就…… 少年垂眸，脸色微有些苍白，无声地灌了一口酒。 我们十日后就要动身去无方镇了，婚事一切从简吧。 哎呀，这你想简到什么份上呀？ 嗯，在长安城里寻个月老庙，拜过堂就算成亲了。 四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，穆生的眼眸漆黑，深不见底。 啊，这恐怕……妙妙，这 天地为证，遥敬高堂，没什么恐怕。 女孩轻松地笑笑，眼里黑白分明。 就后天吧。 穆生的神色骤然一滞，杯中酒险些倾出来，恰是七日之期的最后一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